攻读户籍记第二章。上主训示梅瑟和亚郎说，以色列子民每人应随自己的旗帜，在自己宗族的标志下扎营，都向着会幕，在四周稍远的地方扎营。在前面即东方是犹大军团扎营的旗帜，犹大子孙的首领是阿米纳达布的儿子纳赫星，他的部队登记的是74600。在其旁扎营的是伊撒加尔支派，伊撒加尔子孙的首领是族阿尔的儿子乃塔乃尔，他的部队登记的是54400。随后是泽布隆支派，泽布隆子孙的首领是赫隆的儿子厄里亚布，他的部队登记的是57400。犹大军团登记的共计186400，他们应首先出发。南方是勒乌本军团扎营的旗帜，勒乌本子孙的首领是舍德乌尔的儿子厄里祖尔，他的部队登记的是46500。在其旁扎营的是西莫昂支派，西莫昂子孙的首领是族黎沙特的儿子舍鲁米尔，他的部队登记的是59300。随后是加德支派，加德子孙的首领是勒乌尔的儿子厄利亚撒夫，他的部队登记的是45650。勒乌本军团登记的共计151450，他们其次出发。随后会幕与列位营在各营中心启程前行，各营怎样扎营就怎样出发前行，各依自己的位置，各随自己的旗帜。西方是厄弗拉因军团扎营的旗帜，厄弗拉因子孙的首领是阿米胡德的儿子厄里沙玛，他的部队登记的是45000。在其旁是穆纳协支派，穆纳协子孙的首领是培达祖尔的儿子加莫里尔，他的部队登记的是32200。随后是本雅明支派，本雅明子孙的首领是基德敖尼的儿子阿比丹，他的部队登记的是35400。厄弗拉因军团登记的共计108100，他们坐第三队出发。北方是丹军团扎营的旗帜，丹子孙的首领是阿米沙特的儿子阿西厄泽尔，他的部队登记的是62700。在其旁扎营的是阿希尔支派，阿希尔子孙的首领是敖格兰的儿子帕格厄尔，他的部队登记的是41500。随后是纳菲塔里支派，纳菲塔里子孙的首领是厄南的儿子阿希拉，他的部队登记的是53400。单军团登记的共计157600，他们随着自己的旗帜最后出发。这就是以色列子民依照家系登记的数目，各营的部队登记的总数共603550。照上主对梅瑟所吩咐的，列位人没有在以色列子民中登记，以色列子民全照上主吩咐梅瑟的做了，都随着自己的旗帜扎营，各随宗族和家系出发进行。